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你爱吃自助餐吗？ 爱吃啊。 哎呀，为什么呢？ 你看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吃一顿自助餐还挺贵的，我们一般都是等到一些特别的节日约上三五好友吃某豹子那家。但后来现在是不是咱们已经没了是吧？但是当时觉得吃自助餐是一件特别爽的事。 上大学就吃金钱豹 这得攒钱，也不是天天都能吃 啊。上班之后呢？ 也吃过自助餐。 别也吃过，你常吃吧？ 那也没有，主要是没人请啊。 教你一个北京方言 啊。什么呀？周罗， 甩开腮帮子， 使劲吃。李凯老师都是这样践行的是吧？ 哎呀，当然不管怎么说啊，使劲吃不怕，扶墙进去扶墙出来也无所谓，千万别浪费。国家发改委呢日前发布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啊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的加收费用的一些措施。记者走访也发现，不少餐厅都会在餐前向顾客收取押金，如果食物超出了一定的重量，而且呢这重量我一看都是按克算。 比如什么150克呀，100克呀， 您这押金就不退您了。这个措施据说取得了比较好的减少浪费的效果。 我以一个财经节目主持人的身份来说一说这种办法，这种措施就叫做利用经济杠杆来调整大家的消费行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用财迷来对付吃货。 怎么叫财迷呢？不能浪费粮食，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财迷和吃货浓缩在一个女主持人身上，是多么富有色彩的事情。 还会不会聊天了？能不能愉快的聊了？ 新疆大厦里边有一个大巴扎自助西餐厅， 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从今年4月起开始，在就餐前向每桌客人收取200块钱押金。门店的相关负责人说了，说用餐结束之后啊，剩余的食品不超过150克，多少两？ 150克是一两是吧？ 想了， 一斤是五两， 一斤是五两， 一斤是十两，半斤是五两，半斤是八两， 行了， 半斤是五两， 你马上快当机了，你知道吗？ 古时候一斤是16两，所以半斤是8两。 哦， 现在咱们改了，就是一斤它是10两，半斤是5两， 150克到底几两？ 那就1.5两呗， 3两 啊，3两啊， 哎呀， 果然当机了。 500克一斤呢？ 行，您说吧。 反正就是说，如果不超过150克，押金原数退还；剩余食品如果超过150克，则支付当日一名成人就餐的全价。说自打实施这规定以来，顾客大多非常支持，食物浪费现象也少多了。人家餐厅的经理说，举例来说啊，那个以前一桌5-6个人，最多的时候能剩下2个人的食量。开始收押金之后，大部分顾客用完餐之后都是光盘。真正因为剩余食物比较多而被额外收取费用的，一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1-2例。 这就说明其实大家是能从意识上做一个转变的，只是之前没有这种小小的惩罚机制，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吃自助餐那不得吃回本儿，所以就不考虑自己的食量，先把那所有好吃的贵的使劲往桌上拿。 你都是这么干的？ 那不能这么干是吧？ 我怎么不信呢？反正人家说了，说餐厅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也从以前的5大桶减少到了2桶。同样像松榆里啊，松榆路附近的一家海鲜自助餐厅门口，在显眼的位置也悬挂着勤拿少取杜绝浪费的提示牌。餐厅对每位顾客收取100元押金，如果浪费食材超过200克，将会加收餐费200元。 从进门到入座再到各个档口拿食物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有服务员提醒您，您勤拿少取。在餐厅里边，这个餐厅里边就餐的李女士就说，说收押金呢，算给大家提个醒，即使刚来的时候肚子很饿， 扶墙而进的时候， 也会注意少拿一点，说我为几位粮食点赞。不少小型的自助餐厅同样开始收取押金哈，这个措施呢也是为了减少食物浪费，形式呢也更加灵活多样。您像木樨园附近有一个手工自助水饺店，这个冬至的时候估计他们家生意也不错，品类丰富的生水饺由顾客一屉一屉拿到桌上自己煮， 还得自己下饺子， 人家就要的是这种氛围，对吧？要的是这种劲儿，如果水饺剩余超过5个，则需要支付1块钱1个的费用进行打包带走。对于凉菜、水果这些食物，要在餐前收取押金，剩余超过200克，押金不予退还。一位顾客呢，在这个用餐前收了10块钱的押金，2位以上我们将会收20块钱。如果是一大桌子，那现在会收50块钱或者更多的押金。浪费食物的现象比之前确实少了很多。另外，在某披萨的自助餐厅劲松店，工作人员在收取就餐费用的时候，同时会收取20块钱的押金。并且交给顾客一张押金卡，卡背面明确标注了浪费300克、500克和700克以上食物相对应的扣除费用。说用餐完毕之后啊，再由这个桌边的这个店员在小票上签字，拿着小票来退卡。餐厅的工作人员说，店里边从11月15号开始收取押金，得到消费者们的普遍支持和响应。自助餐厅的经营者坦言说，收取押金并不是为了额外挣钱。更多的是为了提醒消费者减少食物浪费。说交完押金之后啊，顾客拿取食物的时候就更为谨慎， 更理性。 虽然是个爱吃的朋友，当然在钱上边还是非常的细心的。 比如李凯老师， 是吧？咱俩差不多吧， 半斤8两 啊。反正顾客如果多拿了，实在吃不下，我们第一次呢，一般是口头提醒，一般也不会真扣押金。大部分人下次再来的时候也会更加注意节约，所以罚款不是目的，更大的问题是希望大家养成节约粮食的意识。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自助馆子啊，人家不是罚钱，人家属于什么呢？如果您真的能践行光盘行动，还可以领取小小的纪念品奖品，比如人家有什么时令水果，一看您这一桌吃的特别干净，可能会给您送几个橘子啊，送俩芒果呀，也是小小的心意。总之呢，我们这么做还是为了鼓励大家，咱杜绝浪费粮食。 没错没错，挺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要不然这样，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就来聊聊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就是属于大家看我这个身量，一看就是吃自助餐吃不回本的那种。 本人家一般情况下是这样，3种维度哈，长宽高，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胃的这个基本上胃容量来说，你的胃容量到底多大？像你吧比较瘦，一般情况下的宽度不会特别的大， 我 但是你个儿高， 长 细长条， 那我那胃也是正常大小啊。总之吧，今天要跟大家取取经，看看大家每次吃自助餐的时候，您先挑什么吃啊？看看大家能不能互相支支招。 一般情况下，你是先挑什么吃？ 有一些餐厅它会有一些这个食材是限量供应的，先把限量供应的这个吃了，是吧？ 一般情况下都是贵的。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贵的，也可能是人家餐厅的特色，什么波士顿大龙虾，活的。给你现做的那种，就先把特色尝一尝。 这些吃完了之后呢？ 不知道呀，李凯老师一般怎么吃啊？ 那分跟谁 一块吃，大鱼大肉呗， 跟谁吃？ 跟谁吃？ 跟谁吃的表现不太一样。 那先问问您，跟媳妇儿吃呢？ 就是打什么好吃先吃什么。 那跟同事吃呢？ 比如跟你是吧？来，美哲，先尝尝这盘梨不错。 先给我灌一水饱，吃那个水果。 萝卜，沙窝萝卜可好吃了。 再来一杯热茶。 哎呀，然后 吃完了我就来上节目，咱俩互相折磨。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助餐，您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今天我们大城小事的官方微信号呢也进行了新更哈，刚刚发布了一篇这个叫什么推文。是我们关于这次这个点赞 活动结束之后， 嗯， 获奖听众的名单。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获奖听众呢，请您尽快的把您的联系人、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给您发这个邮寄，把这个台历寄到您家。但是我们截止时间呢，就算到今年的年底哈， 12月31号。 哎，12月31号，因为这玩意儿过了明年就没劲了， 嗯， 啊，是吧？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也希望我们的获奖的朋友尽快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这样我们可以在2021年就把台历快递到您家。 对对对，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因为那个后台发布之后只有我们能看到，也不会泄露您的隐私。 嗯， 希望您尽快告诉我们的您的地址和电话。 再说一个让人特别唏嘘的事儿哈。 啊， 一袋小小的垃圾把68岁的老太李某送上了法庭，而且呢是作为刑事被告人的身份。怎么回事呢？要说啊，这位老李啊，老太李某今年已经68岁了， 嗯， 是一位知识分子，大学本科文化，按说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位朋友。但是呢，他涉嫌高空抛物罪，老李被抓之后取保候审，那么也在家里通过云法庭系统参与了线上的庭审。今年7月14号晚上，老李在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21层的租住地，从厨房的阳台处向外抛掷垃圾。 嗯， 像大半夜的时候，从21楼啊这么高的地儿，扔了一袋垃圾，导致小区邻居张某停放在地面的车辆后挡风玻璃严重破损。那么经过鉴定呢，车辆的修复费用达到2185块钱。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之后，老李的认错态度还是非常好。他说：“我错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认罪认罚。”老李说啊，事发地是他租住的一间房子，他也知道楼下有业主停放的车辆，但是当时夜已经很深了，他起来上厕所啊，无意中发现家里有装有半个西瓜皮的垃圾袋流汤了。一着急呢，就把这袋垃圾顺着外墙扔到了楼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不能成为理由。据老李讲，他此前其实从未抛掷过垃圾，这也是属于第一回犯错哈，第一次。他说啊，我平常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不管出于公共道德还是高空抛物的危害，我都不该这么做。那么根据受害人张某的证词，砸中其车辆的垃圾袋印有某家水果超市的标志，而里面呢也装有这个西瓜皮呀，其他物品的包装，还有一张购物小票。 得，这就好找人了， 留下了证据。那么 顺藤摸瓜， 哎，顺藤摸瓜， 这是顺着瓜， 真有瓜啊， 顺着瓜 摸人， 找人， 这 你还要摸谁呀、啊？你 不是找人找人。事发之后呢，人家车主张某就报警了 啊，那是啊。 警方通过查找电梯以及超市的监控录像，最终锁定了嫌疑人老李。7月21号的时候，民警找上了门，老李才知道啊，他扔下楼的垃圾闯祸了。在老李被抓之后，也委托朋友对张某的损失进行了赔偿，并且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嗯， 那么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老李也是觉得羞愧难当，不禁落泪。您想想，按说人家也上了点岁数，都68岁的一位老人了哈。他说啊，公诉人说我是为了图方便，我觉得是说轻了，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自认为就是因为我自律不够，我错了，没什么可说的。那么朝阳法院审理认为，鉴于老李归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且取得谅解，那么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且宣告缓刑，被朝阳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拘役4个月的时间，缓刑4个月，罚金4000块钱。那么在宣判之后啊，老李对判决结果也是表示认可，在4个月的缓刑考验期内，他也会接受社区的矫正。那么这起案子的主审法官李一凡表示，其实这两年啊，这个高空抛物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情况是时有发生。我们之前大城小事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案例哈。尽管各地都加大了宣传，但是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仍然是屡禁不止，成为悬在城市上空无法承受之痛。有一个实验表明，一个物体如果从高处掉落，人承受的作用力啊，是物体本身重力的数十倍，你更别说今天我们这案例当中这老李21层 啊，上面扔西瓜皮，直接把人家那个挡风玻璃都给砸碎了。 是， 这幸亏是没伤到人，是不是？所以说啊，高空抛物的行为危害性极大，不但会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者是财产的损失，而行为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法官在这儿也提醒，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空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将会依法承担侵权的责任，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哎，你看人家爱的旋律就说，这要是出了人命啊，就不是赔钱能解决的，特别危险。不容易说最恨高空抛物，真要逮着就不能轻饶，这个也是因为大家深恶痛绝哈。有的时候批评教育啊，原来早年间批评教育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吧，你批评完这个吧，下一个又出来了，有时候需要一些震慑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大家不光是提高自身素质了，目前现在是有法律的规定啊，就是您不光是一个道德问题，有可能是违法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千万注意， 哎，千万注意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啊？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4856说了，我会先选海鲜。大虾、羊肉、蔬菜、白豆腐、血豆腐，吃多少拿多少，不够再拿，绝不能浪费。您这一看就是有所指，估计是回忆的某一次吃自助餐的经历啊。 我要是您 特别细法，什么白豆腐、血豆腐， 我要是您后边那豆腐都不拿，前边就无限循环了。 哦，无限循环，海鲜、大虾、羊肉，海鲜、大虾、羊肉，您小心出来闹肚子啊。 也有可能吧。 哎呀，反正来点横的，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这个践行的原则。 哥大爷说，先挑最不常吃的，价格贵一些，上台之后很快就被抢空的餐食吃啊。 您别说，很多这个抢手的食材都得排大队呢，是吧？ 当然，我跟你说，这个商家买的没有卖的行。 哦， 一看我这么贵的东西，你会发现，他首先排大队那个。就是因为慢，慢就让你慢慢抻着嘛。 哎， 一排队，首先第一个，有些餐馆呢，人家有时间限制，比如我们这自助餐就俩半小时，仨小时，一排队自然就耽误功夫。其次，你知道人这个胃吧，你吃两回，你再排队，你会觉得饱了。 哦，就是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消化的过程当中，觉得越来越撑，是吗？ 也分人。 那这时候可以吃点别的，溜溜缝。 就对，有分人嘛啊，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永远是属于吃不饱。 您这个分人嘛，说的话里有话呀。 没有，我一直看着你，就是跟大家介绍这种情况嘛。 行，要么您跟我一块吃一次自助， 你要请客呀？ 那算了吧。这年底了，也该团建了，是不是？ 行吧。 Morris 说，我记得人 Morris 是一位营养师哈。 哦， 我们听听营养师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一般我都是挑带壳的，或者是带骨头的。很少吃横肉，因为太占地儿。 带壳的有时候也占地儿， 比如螃蟹、虾都算是带壳的，对吧？ 啊，包括什么鲍鱼呀、扇贝呀，这是不是也比较横？ 哎呀，这主要还是得看吃多少吧。 哎，四五七八跟你们财富节目都一个风格 哦， 先捡贵的吃， 这也没毛病嘛。 没毛病啊， 咱那毕竟自助餐按说价格都不会太低哈。虽然一般来说是吃不回本儿，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咱还是得抱着去。 对，就是有的时候先把钱先解决了。 哎，还真有不走寻常路的朋友。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先吃大鱼大肉，是吧？先捡贵的吃 啊。 9290说了。我少看了一个字儿。 嗨， 人家说，人家说不要先喝饮料，先挑点水果吃 啊。 那这也算不走寻常路吧？ 先挑点水果，都什么水果啊？ 没细说， 没细说。 人说先挑点水果吃，然后挑爱吃的先吃，吃个七分饱就可以，不要想把那个本吃回来的事儿了。这属于已经躺平放弃了，纯属享受生活也挺好，也挺好。 七分饱，我跟您说，每哲每次去都吃1.3分饱。 我就算在咱食堂，我都没吃过七分饱， 都是 我都得吃十分饱出来，更别说吃自助。可能我就是属于、扶不扶墙出来不知道，肯定是扶墙进去的那一部分人。 你应该是扶墙出来那一部分人。 但我发现我没法跟李凯老师一块上节目，特别破坏个人形象。你上来这半斤八两啊，这就是人家口津就说了，哎呀，小美这数学呀，我就是一时懵了。今天这样， 给李凯老师一机会、 嗯、 在这两个小时时间里您还可以问我两道数学题。 哦，真的吗？ 我一定就是要把我们财经节目主持人的这个、 啊、 这个给找不回来。 哦，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随便问。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助餐哈，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12月22号中午12点左右哈，一串二哈，北京石景山，你知道吧？这日期比较那什么？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日历， 嗯， 明年2022年的2月22日、 嗯、 是一个周二， 这么细致的 活，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 你也看啊？ 但是那天咱俩上班。 嗨，北京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位于门头沟永定镇一个公交站西北方向50米左右，有一名男子掉入湖内。被困了 哟，怎么回事啊、 哎、特别危险。接警之后呢，立刻调派了古城消防站的一车6人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带队指挥员啊做好救援预案，到达现场之后来到一名男子啊，首先是什么呀，是他们家那个宠物狗掉水里边。 哦，小狗。 哎，掉湖里边了。随后呢这名男子啊进行自救，救他们家狗。由于啊当时你知道这个永定河那片吧比城里边略微凉一点， 嗯， 冰上冻了。就是湖里边结冰了、 哎、 但是呢没冻牢，狗呢已经掉水里边了，这位老哥呢也没站稳，导致自己也掉到湖里边了。 这是救犬心切呀、 啊、哎，救狗心切是吧。当时男子和宠物狗呢位于距离岸边5米左右，除了头部以外其他的部位都已经沉没在冰面之下，再加上天气寒冷，这位男子身体被冻的啊，据说都无法动弹了。随着这时间的延续，随时都有可能溺水危险的发生，情况也是十分紧急。 嗯， 岸上的其他指挥员做好安全防护，防止意外发生，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是把这个落水男子和落水狗，不是这个宠物狗成功营救到岸边。指挥员呢也为这位男子披上衣服进行保暖，确认现场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交接给医护人员返回。 哎，反正是一个特别悬的事儿啊！大家的爱犬掉在水里、 哎， 我觉得这个心情，救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说这天儿特别冷，千万不要在这个大冷天贸然的下水。 哎，爱犬真爱，您就拴个狗绳啊，别让它去冰面上去危险的地儿啊。另外你看现在很多爱狗人士对吧，人家真爱，人上电梯抱着，去危险的地方过马路也抱着对吧，你要是真遛狗就在确保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话你像狗受到惊吓，您这自己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对不对， 得不偿失嘛。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助餐。第一位先挑什么吃，孙东林说，哎呀，这就是你们说那个新疆餐厅，拍了一张照片。 哦， 说 看来您吃过。 是啊，说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进餐，对收押金非常赞同，吃多少拿多少应该。说这儿羊肉串特色，味道不错、 嗯， 烤羊腿也特好吃， 有机会可以去尝尝哈。 哎、 当然，吃自助餐咱们还是可以勤拿着点，但每次拿上桌可以食材稍微少一点， 嗯、 是吧、 哎？ 不够再吃嘛。当然，安全也说了，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失去了美食能力的人来说，自助餐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啊嗯，您觉得比如说现在上岁数了啊，或者怎么着， 觉得消化不太好、哦， 哎，就是说饭量没有年轻小伙子那样了，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您可以挑一些自己喜欢吃单点，就不去那种自助餐厅。 哦、 你比如说美哲去自助餐， 干嘛老拿我打比方呀？ 假如吧， 行行行。 比如美哲特别喜欢吃大龙虾，然后呢、 嗯， 自助餐里边呢一些，哎呦，这大龙虾3两吃不了啊，怎么办呢？单点，对不对？ 那单点是不是也贵呀？ 单点， 你比如你去一个好馆子， 啊、 我觉得单点那大龙虾也挺贵的呢。 那是， 虽然我没掏过钱吧。 嗨，说实话，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单点的时候，因为你胃口有限嘛， 嗯， 这样的话，第一不浪费，第二呢，吃的可能更实在一些，对吧？ 哎、这个我还是赞同李凯老师啊，吃自助餐咱千万别勉强自己。 下回我请你吃， 真的，请我吃大龙虾， 3两一个的， 就是肯定特别轻，是不是？ 150克呢， 150克，那肯定不怎么样。 谁说的？ 我这个对于重量确实没太多概念。一个乒乓球是多重来着？一个乒乓球是1克是吧？ 我不知道 几克呀， 我真不知道。那150克，150多个乒乓球呢？ 来来，不说乒乓球了， 啊、 也不说大龙虾了，来说说饺子。 啊、嗯， 7498说，有一家12块钱管饱的饺子馆。 嗯， 某一个人去了，要了100多个饺子，但是他只吃馅儿不吃皮儿， 糟蹋粮食，把老板气得不行。 所以下回就这样了，只要浪费超过多少克了， 收钱 还真得罚钱。 嗯， 我是铃铛就说，什么事儿啊，只要用罚款来处罚，有时候一管就灵。 哎，经济杠杆嘛。 哎， 那时花开说，吃自助餐的时候，先吃这个餐馆的特色食品， 嗯， 然后再吃一些青菜呀、水果啊，最后还得吃点甜点，就 OK 了， 是吧？ 虽然是自助，我也从来不多吃，适量即可。 哎， 胃是自己的，吃多了难受不消化吗？ 是，燕林也说的同样的意思，说原来年轻的时候啊，东西是自己的，肚子是别人的，胡吃海塞，现在肚子是自己的了，东西是人家的，基本就不吃自助了。 哎，动这个肚子是自己的是吧？ 啊， 离开老师自己的不少。 我现在什么都是自己的。 嗯，行行行，7250说，吃自助餐先别吃那些点心和饮料， 哎， 这样会增加饱腹感， 没错， 你再吃别的东西就没胃口了。 你看经典是吧，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自助餐。哈密瓜还跟那支招呢，小美，李凯请你吃龙虾，龙虾甭管多重的你都去哈。 哎，也是也是，我不挑，你说这都不花钱我还挑什么呢？ 我说的是龙虾，没说大小。 那小麻辣小龙虾也行。 哎， 我专门就点那13香的， 是吧？ 我现在对13香可有了解了。 那麻辣小龙虾去了虾肉，大概真的就那壳加小爪子什么的那些。 其实麻小本来一个里面也没 多 少肉嘛， 3两其实还差不多。 嗯，反正我没概念，只要你掏钱我都不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聊天。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2月6号，电影《亲爱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原型人物孙海洋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孙卓，这个消息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当然也引起了一位天津市民陶先生的强烈关注。 嗯， 原来啊，陶先生妻子的侄子刘某， 不是，你慢点说，妻子的侄子， 陶先生妻子的侄子， 那管他叫什么呢？ 说好出数学题的。妻子的侄子， 哎， 大侄子， 行行行行，叫什么都行。 他妻子的侄子也是他的侄子 啊， 就大侄子吧。大侄子刘某啊，5年前莫名失踪。 哎呦， 我要讲一个寻亲故事， 嗯， 很严肃的， 很严肃， 不要打岔啊。 哎， 这家人啊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刘某年迈的母亲天天盼着儿子能够回家，所以整天以泪洗面，希望啊能够在有生之年再见到儿子。要说大侄子刘某的户籍地在辽宁省凌源市，凌源市的警方和天津警方曾经查询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什么呢？刘某啊曾在2019年2月份买过一张车票，这车票跟咱北京有点关系，它是到北京四惠长途汽车站的票，可能啊在北京朝阳某鞋厂打工呢。但是陶先生曾经多次来找过都没有任何结果。 嗯， 他说啊，目前最好的情况可能还是在北京打工，但是家里一直没有关于侄子的任何消息，我们现在特别担心这孩子。那么这次报警的时候，陶先生也是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们希望啊北京公安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接警的民警叫王新瑶，他了解到陶先生的侄子刘某今年33岁，身高1米7左右，身材瘦小，性格有点孤僻。那么当天值班的副所长齐宇知晓这个情况之后，也立刻按照派出所走丢走失查找预案开展了工作，以四惠长途汽车站为中心点，部署民警重点排查周边的鞋厂啊、服装厂、电子厂、仓库等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工厂。 找了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 嗯， 王新瑶和楚岩一组人员排查到了一个仓储工厂，在和保安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个保安就说，我对那个侄子有印象，有过一面之缘，他也是一位保安，好像还在一块儿参加过培训，但是具体啊人在哪儿自己也就不知道了。当然这样一个重要的线索也立刻缩小了民警的查找范围。综合指挥室的民警刘娜经过工作查找出附近所有的保安公司， 最终在联系到北京某家保安公司的时候终于就确认了陶先生侄子刘某就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保安员，这工作就豁然开朗了嘛。而这工作地点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某处，并且给了刘某联系方式。王新瑶和刘某取得联系之后了解到，原来当年受到家庭变故的影响，可能家里有点事儿哈，这个性格本就孤僻的刘某多年一直没法走出阴影。民警王新瑶就劝说他说，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温暖的港湾，无论你在外面干得怎么样，家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敞开着。当然家里的老母亲也是日思夜想着你，盼着你能够回去看看他老人家。经过民警耐心的劝说，当晚刘某就和家人进行了通话。那么第二天呢，报警人陶先生也特意又打了一次110，肯定了咱首都公安的办事效率，对民警帮助找回失联5年的亲人表示感谢。 这个确实是一件最后是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家也会伤人，对吧？我们都说这，外边太辛苦，不行，我回家找我妈去了。这是常说的一句话，对吧？不行，我回家了，我怎么怎么着，也是希望家一直是温暖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事情，最后呢还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来看看各位，人家给你这个什么破案了是吧？刚才看到谁？哈密瓜说，妻子的侄子管他应该叫姑父。 不是管你你问我管那个长辈叫什么是吧？我还以为叫侄子叫什么呢。姑父。行，知晓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是特别大一家子，所以对这个亲戚的称谓吧，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恍惚。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就辜负这样的这个事情吧。 辜负不能辜负是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关于吃自助餐的一些这个先吃什么哈。山外有人说先挑螃蟹、三文鱼、皮皮虾、海螺。这些海产品先吃。 当然刚才好像是红果姐吧也给我支招呢，说可以吃点面包蟹。总之呢，像什么海鲜类。 面包蟹是那面包渣是吧？就是碎蟹嘛。 面包蟹。 就是吃面包掉在渣， 不是 然后掉在桌子上那个叫面包蟹嘛。 不是面包渣，人家专门有一种蟹的做法就叫面包蟹。 面包一种蟹的做法叫面包蟹， 那就是一种蟹叫面包蟹。 你还是吃面包渣吧， 我还是吃自助吃少了， 你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 行，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拿手里边捧着，接了点面包渣。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不适合我来上。 没什么呀， 没什么。那进我心说，我2年都没去吃过自助餐了，减肥不去。我现在体重从200降到了145呢。 不错不错， 减肥卓有成效。 红果还说人呐都是眼大肚子小，有的时候确实是，所以呢一次一次多盛几次，对吧？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防止粮食的浪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吃自助餐先吃什么，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前不久啊，陈先生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活泼好动的女儿，4岁小孩嘛，倚在餐厅里边的屏风上玩耍。没想到这个屏风啊就倒了，屏风把女孩头部给砸了。这个人的头部啊血运非常的丰富，一旦受伤 出血了， 出血之后呢会特别吓人，那个血真是哗哗直流。陈先生立刻带着女儿呢到医院救治，受伤部位呢缝了6针。事后呢，陈先生就到餐馆跟餐馆进行交涉。餐馆认为陈先生没有尽到看管责任，自己家孩子都没看好，你这受伤跟我们家餐厅没什么关系，因此呢拒绝赔偿。多次沟通无果，陈先生就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即约谈了餐馆负责人。餐馆负责人说，出于同情，餐馆可以承担女孩的医药费。但是陈先生认为呢，孩子是在餐馆就餐时受伤的，餐厅理应赔偿医药费、交通费、误工费相关费用共计3万多块钱。那么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说，这民法典明确规定，像餐馆啊、商场啊、银行、车站等等公共的经营场所，那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责任。那么消费者就餐的时候呢，也没有餐馆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依法赔偿消费者损失， 也就各打50大板 啊。最后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就是一次性赔偿陈女士的这个陈先生的女儿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16000。 啊，就是原来要三万、 嗯、 啊，50%多一点点。 嗯， 这个如果不服，还可以上法院再继续起诉。 但是甭管说自己担这个责任，还是让餐馆担这个责任，但受伤的都是自己的女儿 了。哎， 也是提醒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些家长朋友， 嗯、 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看好自己的小朋友，是吧？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孩子有时候淘气，他对一些危险呢， 嗯、 可能这个意识不足啊、 嗯。 家长呢，有的时候千万千万别顾着自己，把这个孩子千万得看好。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其实自助餐现在品类非常的丰富哈，人家餐馆呢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设计。今天不知道您平时吃自助餐是怎么扶墙进怎么扶墙出来的，像不像美哲就爱吃面包蟹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想说什么？ 我那蟹是螃蟹的蟹 哦， 不是面包的碎渣 哦，不是碎蟹的 蟹。你要是想吃那个面包蟹，我也可以给您准备点。 都带了那什么了吧，都拉年儿吧。 那不能 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稍后见， 一会儿回来。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啊。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想问问李凯老师哈，您的吃自助餐的原则是先吃肉后吃甜点，还是先吃点甜点后吃肉啊？ 从来不吃甜点 哦，只把胃留给肉是吗？ 你看人家微微的胖胖说，专挑海鲜吃，不吃主食，不喝碳酸饮料，有气儿的顶得慌。我再加一条，不吃甜点，那玩意儿太甜。 那饮料喝吗？ 不喝， 不嫌干得慌呀？ 不嫌。 行行行，这是个狠人啊，李凯老师。 这个微微的胖胖，你知道为什么他起这样的名字吗？ 没少吃自助啊，看来。 我什么都没说，都是你说的啊。 你这就是引诱我来评价， 我什么都没说。 我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为什么微微的胖胖呢？而且微微的胖胖不一定胖，这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道理。你就跟我的微信号， 你叫什么呀？ 不 吃不胖的小美， 不是， 就是不见得吃不胖。 我叫不想月半的小美 啊， 不想月半，这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嗯，但是其实已经月半了。 最近这两天可能吃的有点多， 哎， 但我觉得还行哈。还可以，还可以，离明年夏天还有一段时间。 无置可否。 行吧，行吧，反正我就想说的是，节目这位朋友说，我就先挑点心吃，比如先吃点甜甜圈、蛋挞等等。 这 您这就别去自助餐店去吃了呗。 哎，对啊， 街边那么多好吃的烘焙店 啊。行行行，像晴空万万里说，自助餐先捡自己喜欢吃的，贵的不占肚子的。能吃多少吃多少。 当然孙通灵也说了，我觉得自助餐特别诱人，美食的品种不少，但是要量力而为，拿那些海鲜和肉，必配蔬菜和热汤，对自己的胃有好处。为了身体健康，当然自己也不常去吃自助餐啊。 有些餐馆你刚才问到的饮料哈，你会发现没有，饮料的种类还特别多。有各种鲜榨的果汁，还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碳酸 带包装的， 带包装的，有那个瓶儿装的， 有 瓶装的，他都不给你，你知道起子吗？ 起子喝酒的时候把那个瓶盖给用起子起开。 对对对，有时候经常会有的时候问，那个盖都搁那个饮料瓶上面都盖好了，就得问，服务员，你没知道你有起子吗？ 那人家服务员帮您打开还是怎么 着？对啊对啊对啊，你一般情况下遇见这样的话， 我一般可能喝鲜榨的果汁比较多吧。我觉得像那些包装好的饮料，其实你在外面的超市啊，什么商场里都能买，但是人家就是先打的那种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哎，所以你也没起子是吧？没法开这个瓶盖。 没起子， 但我是个有起子的人。 到底有没有啊？ 你才没起子呢。 用户0800说，吃自助餐的时候一定捡自己喜欢的先吃，不要想着能吃会本吃会本来哈。 嗯， 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这太没起子了， 太没起子了，就是太不靠谱了的意思吗？ 不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是太不靠谱，靠不靠谱有时候能力问题，有没有起子那是态度问题。 没起子是什么意思？在北京话里， 没起子的意思就是没出息。 你说我没出息，有这么说搭档的吗？ 不是，也不能叫没出息，反正就是 不靠谱，也不对，是吧？ 不嫌 想想，还是让听众朋友来回答什么叫北京话中的没起子。 哦，这个你还真没听过啊？ 哦，我听过有人说，就这人真没起子， 但是没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我一直理解当中，没起子是不是就不太靠谱，不太靠得住的意思？ 靠谱吧，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让你办件事儿，然后你办砸了，你说你靠不靠谱啊？这可能是能力上面多多少少有一些质疑。 嗯， 起子和起子，这个起子的问题跟能力没什么关系。 行，我只知道喝酒那起子。 嗯，啊，行。 花草树木说，我先挑海鲜吃，吃自助就爱吃海鲜。 嗯，就是。它最贵嘛。 哎 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吃自助先挑什么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咱们在大鱼大肉吃过了之后，总得锻炼锻炼，是不是？ 哎， 很多健身爱好者最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就是跑步。 嗯， 这几年跑步运动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当然各大公园呢也成了跑友们最热爱的健身场地。但是这已经冬至了，数久了，天儿越来越冷，冬天锻炼的穿戴存储有问题，也着实让一些跑友伤透了脑筋。 哦， 您想想，大冬天的穿着单衣耍单出门，太冷了。但是如果裹得厚厚的穿羽绒服出门，那跑起来又太热。所以啊，很多跑友就建议说，咱北京的各大公园能不能安个储物柜呢？ 嗯， 就我们能把这厚厚的装备啊有地儿放， 先把羽绒服找地儿塞进去。 哎，这个视线要转回我们大通州。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环境优美，配套设施也很新，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健身。张先生的家离公园还有一定的距离，每次他要乘坐公交到公园，跑完步再坐车回家。但是冬天一到，他就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嗯， 这公园里没存包的地方，连水都得自己背着，更别说厚厚的羽绒服了。但是你这个大包小包背在身上，根本就没法跑步锻炼呀。昨天他做了一个决定啊，把厚外套留在家里，只拿一瓶水轻装上阵。 哦， 在公园当中跑了一个小时之后，张先生离开公园坐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呢，他身上穿的那件单衣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哎呦， 那冷风一吹，冻得他不由得在站台上开始原地热身。 怎么原地热身呢？ 这个比如跳一跳，蹦一蹦，是吧？这个跺跺脚之类的。 哦， 这张先生就说，忒冷了，回去我得赶紧吃袋感冒药预防一下。 啊， 下次可不能再这么耍单了。 哎呀，这耍单想法就是错误的。 哎呀，反正呢对身体可能也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嗯， 当然人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也对此表示说，目前公园里的确没有储物柜，跑友的建议啊会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但是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是一个4A 级的景区，现有的配套设施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加装储物柜也涉及到 money。 钱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哎，等到公园升级的时候啊，可能会考虑安装，但你这个公园什么时候升级就说不好了，对吧？这刚才说了张先生的故事，再来说说王先生的故事。王先生啊，住在奥森公园南园附近。 嗯， 几乎每个早晨他都要从西门进入公园跑上一圈。虽然对奥森公园非常熟悉，但是王先生说，要想找个寄存衣物的地方啊也不容易。12月20号，记者来到了奥森公园的西门，这个门口的保安说，只有南门可以存包。跟随跑友的脚步，记者沿着健身步道就走向了南门，看到很多跑友，有的呀那手里是攥着脱下来的厚衣服，有的呢觉得手里攥着太不方便，干脆把那厚厚的衣服就系在腰上。 哎，常见有那羽绒服拿俩胳膊一绑， 哎，一绑， 哎， 这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吧。 嗯， 一边跑那衣服是一边往下掉。 嗨， 王先生笑言说，这样的狼狈情形啊， 嗯， 已经成了公园的一大景了， 大家衣服都往下掉。 哎呀，那这个确实，你想羽绒服的料子它比较滑，可能系在腰里就系不结实。 再说有时候兜里边装一些东西往下坠的话， 哎，叮铃当啷的，总之是特别的不方便。走了20多分钟呢，记者才在南门找到了两家体育用品商店。这个商店里啊，倒是设置有储物柜。东侧店铺的店员说，存储衣服是收费的啊，每次收费10元，不限时长，晚上8点之前啊，您可以随时取。而西侧店铺表示呢，注册会员之后可以免费使用，但是我们家这柜子比较小。这记者发现他的羽绒服啊，勉勉强强能够塞进去，再想放个包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不是，好在还是个免费的，是不是？这个南门外 只要不要钱，美哲什么都能忍。 哎，那我是不是能开两个柜子？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你怎么把羽绒服分在两个柜子里边？你说 不是一个羽绒服塞柜子里，不是一个柜子塞羽绒服，另外一个柜子塞包吗？但是这样好像就有点缺乏公德心吧？您一人就占俩柜子，这听着也 多吃多占。 那跟吃不吃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多吃多占是个词儿、 哦、 啊，凑必须得一块儿说。 行行行 啊， 嗯，这南门外啊还有一家店铺可以寄存衣物。您乐什么呀？ 不是，我 对我已经彻底无语了是吗？ 没没没没，说吧说吧。 这储物柜啊设置在店外，但是这个柜子只有17个小柜子啊，其中好几个已经损坏了、 哎、 外面还接了蜘蛛网，有的还大敞着，里面塞着什么呀？矿泉水瓶、零食的包装袋等等垃圾。一位工作人员说，大家可以把衣服存在前台，由他们进行看管，但是这个人工看管也是收费的，每次收5块钱，不限时长。咱刚才跟大家说了3家店，是不是？这营业时间啊，分别是早上8点、8点半和9点。王先生说，我早上6、7点钟就开始跑步了，这些店有的还没开门呢。当然大家也认为收费的价格有点不合算，每次锻炼你想我也不可能一跑跑一上午嘛，顶多1个多小时，谁能跑一天的步啊？这钱似乎收费价格有点高。对此呢，奥森公园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南园只有南门附近有储物柜，暂时没有园区的管理方设置的免费储物柜。对于大家新增储物柜的一些建议，他也说了有待研究讨论，哎，我们得商量商量。当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哎，有地儿是不是人家有柜子？ 哎，在跑友圈当中，你知道有很多热爱跑步的朋友，人家有一些小团体啊、小社群会交流跑步的心得。大家就发现，朝阳公园因为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双双在线而备受好评。记者也是前去探访了一番，发现很多跑友都轻装上阵，那他们那羽绒服都塞到哪儿去了呢？一位跑友就带记者来到了公园的西门，只见啊，门口处立着一组智能的储物柜。这跑友说，你看我的衣服、钱包、水杯都放在这儿了啊，不用拿着更不怕丢。 当然他这个你刚才说那不是有小个，他这个柜子是大是吗？ 哎，这就要跟大家细说说了、 哦、 要说这公园啊，东门、西门、南门都有这样的智能储物柜、而这个规格呢也分3个型号，大中小。每次啊，您只需要扫描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柜体，点击确认之后， 柜体 就是那柜子， 柜子大小 啊， 柜体还行是吧？ 柜体安康着呢，不劳挂念了。 面包蟹吃多了， 那能不能让我好好的说说？ 来来来来，说说说。 点击确认之后，这柜门啊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前3个小时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哦，还不花钱。 主要人家这分大中小号，就不会出现李凯老师说那多吃多占的情况哈。安装智能储物柜是否会消耗大量的资金和管理成本呀？这也是大家的灵魂拷问。朝阳公园的工作人员表示，智能储物柜在首次购买安装的时候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哎，还是跟钱有关。 哎，但是后期的管理就很方便了。他说，我们这儿的储物柜用了2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损坏，而且可以远程对储物柜进行监测，管理上特别方便。总体来看，这样的投入能够换来大家游园时的幸福感大幅提升，我们觉得很值得。这笔钱 掏得很合适、 哎、 对于安装智能储物柜还有一些跑友特别热心支招了，说我觉得这些公园吧也可以联系运动品牌商啊、 嗯、 咱可以投放点广告是吧，这样也帮助降低公园的管理成本，还能方便我们跑步爱好者，我觉得三方都能互利共赢、 哎、 这就是属于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是是， 咱们可以集思广益，看看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跑友在冬天也能得到非常舒适的锻炼体验。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说这个锻炼冬天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累赘啊，这玩意儿到底搁在哪儿是个问题，也是希望有些社会性的一些部门或者一些机构能够既为锻炼的人出办法解决问题，同时还能双赢。 对， 这样呢，比如说弄个广告啊，或者卖个水啊， 招商一下。 哎，总之是个主意，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天马行空说了，肯定先吃硬菜呀，海鲜、烤肉、什么蛋糕、蔬菜。自助餐适合大胃王，肠胃不好我一般很少去吃。 当然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吃自助餐的时候保重身体哈、 啊、 别勉强自己嘛。 保重贵体。 对对，保重贵体 啊 是吧。 这5761说了，我喜欢吃点平常不好做的比较稀罕的。 嗯，你 像有一些料理自己在家开火可能还真是不太好做。 哎，5360也说的，先吃横的大鱼大肉大虾，然后再吃以前没有吃过的。 嗯， 这都属于一路子。 是，当然8740说喜欢吃什么就挑什么吃呗。啊，看来人家没有特别就是讲究的顺序哈。 哎， 嗯，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像耿耿耿耿， 您这突然唱起歌来是几个意思？ 人家写了个汉语拼音，没标声调，我们也不知道。 啊、 人说想， 我还以为是电脑开机了， 那不是等灯吗？ 对，等灯等灯 啊，红灯 灯。 人家问还想要台历， 哎 啊，然后呢，非常抱歉，我们因为年底啊就剩10本，所以呢台历呢已经分发出去了哈、 嗯。 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看到我们今天发的推文， 哎， 都是电脑计数的，上面有一个整体的截图，完全是个游戏哈、啊，大家图个乐。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尽快的把您的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通过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 嗯、 我们也是尽快把这个台历给您寄过去。 是，当然关于我们刚才这个煤起子这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 斯芬克斯给了一解释啊，说煤起子就是不太大气，有点不顾礼仪、 啊、 可能有点爱占小便宜，比如说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不顾礼节、 啊、 你就抢着啊自己吃那些自己喜欢吃的、 嗯、 让人笑话嘛、 哎、 这就有点煤起子的意思啦， 就是没礼貌没起子没，反正各种各样，刚才好多人都给你支了招，而且还把那个什么网上截图都发给你了 哦、 啊、 反正总结一下吧，就 是、不 是 好词儿， 哎，不是一好词儿， 哎，节奏太快，说一般老人爱这么说，年轻人现在都不会说了，都不知道这个词儿、啊。 这语言总是发展变化过程当中 对对，有些词儿它就自然淘汰了、 嗯。 哈密瓜还说：“小美，你是说不过李凯的。” 哎，我看到您的留言了。 70年代出生的北京男孩啊，贫嘴的特别多。我们单位就有仨这样的同事，经常和我斗嘴。 嗯。 啊， 哎呀，您这个生活呀不易呀，嗯，当然我这跟李凯老师一块上节目，我也学到了很多词儿嘛。虽然没几个词儿是正经的词儿吧，但是也算是开拓了一下思路，长了见识。 学的都是不正经的词儿， 什么遮罗呀、 啊、 煤起子呀、 嗯、 摊儿哄啊。 行行行，说的也不错啊。 嗯， 一口京片子是吧？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吃这个自助餐，您一般是先吃什么？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天哈。像这个说到吃自助餐，有人就不愿意去，安全就说以几十年的经验，想吃可口的还是自己吃出来的馆子。那个自助餐吧，你比如说100块钱一位，瞎说哈，其中可能50块钱是你喜欢吃的，剩下50块钱呢都是你不喜欢吃的， 嗯， 对吧？你挑的过程当中，只要是吃到那些不喜欢吃的，占了肚子你就亏了。 哦，但是大家往往有时候你吃到嘴里之前，你不知道它做的好不好吃， 不是？ 但你要是拿到桌上，你也不能浪费，就甭管好不好吃，你最后都得把它吃到肚子里。 你得有一个生活基本的经验在， 对 对吧？你看到面包屑就知道它应该挺好吃的。 嗯，当然你说咱北京又不是美食的荒漠。那么多美食你怎么抉择呀，这其实也挺难的。当然我也特别同意安全这位朋友说 啊 就是自己吃出来的馆子那属于什么、 嗯、 自己开发出来的美食、 嗯、 是吧。你看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可能有一些店面并不起眼、 嗯、 但是你走进去发现哎呦他们家这个真好吃啊。 哎、 嗯、 田哥就说，我吃自助餐先选最喜欢吃的食物吃，不一定是最贵的。比如去蓝钻啊，先吃叉烧肉和炖大块的肉， 肉、猪肉，再吃烤羊排和烤三文鱼、乌鸡肉汤，吃完这些就赶紧跑。不爱吃海鲜，肯定吃不回本儿。 但是您这大鱼大肉也挺横的，是吧？全是硬菜。 哎，当然人家不爱吃海鲜。 这个海鲜有些朋友是不是稍微有点过敏呀？吃了海鲜， 那就别去自助餐馆吃了。 对，或者有一些自助餐馆它是主打海鲜的，这样的可能就别去了呗。7373这位朋友言语之间有一些遗憾，似乎他说我可是吃不动自助餐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 反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说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自助餐您一般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你乐什么呢？ 弯弯绕这位朋友拿油起子这词儿造了一句子，他说我现在油起子了，吃不动了，原来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干没起子的事儿 你后边人家 吃自助餐也曾经就着江中吃，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某牌子的健胃消食片。 行吧你看来，你看我都不知道这牌子的这个健胃消食片， 你 都知道。你 没吃过那健胃消食片啊？我确实没少吃。 呵，行吧，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好客的北京有条鬼街， 后就这故事河。坎坷的北京有条鬼街，美女鸳鸯传说多。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爱的旋律说谁打喷嚏就是在想谁，念叨谁啊。刚刚放歌那会儿哈，美哲就跟我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当当什么呀， 对我表示了完全的不满老说我欺负他， 那让大家评评理呗。 老说我什么给他，今天没挖坑 是吧？ 对啊， 你让我亲口说出了我没起子这种话、 啊、你还重复一遍 您还说没挖坑 啊？就是你是因为不会给人开酒瓶，开那饮料瓶儿， 但是你那意思肯定不是这个。算了算了，我这人还是比较大度的。 对对对 对, 对， 都不跟李凯老师计较。 主要是形状上大度一些。 什么呀？ 啊，不是啊。 来说正事儿吧。 来说正事儿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有的时候得讲规矩，直播的时候也得讲规矩，对、 嗯、 吧？我们不能老给主持人挖坑。 那是， 哎，大街上的车呢也不能随便停，咱得规规矩矩的。在西城区南华东街呢，是一条经典的、典型的南城胡同，南北走向，全长呢也不长，不到300米。南华东街南口，你知道在哪儿吗？南华都算了，不知道没关系。与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相连，叫双柳树胡同，全长呢也200多米，和北京的很多老胡同相似哈。这两条胡同曾经存在着停车难的问题。老杨自己不开车，但是呢，他很不喜欢机动车占着本就不宽绰的这个胡同。以前一到上下班高峰，胡同里边呢，就机动车呀、电动车呀、三轮车呀来来往往。空间有限的胡同还被乱停乱放的车占了不少地方，经常呢被怼堵的哈水泄不通。 嗯， 说没辙呀，附近都是老小区，还有平房区，也没多少个正规车位。11月初的时候呢，对南华东街和双柳树胡同改造完成了，老杨看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特别开心。首先呢是车道改变，把原先的双行道改成了单行道。那么记者也是在现场看到，从南华东街北口进入就有明显的单行道的指示牌，机动车由这儿进来只能是北向南，然后再右转向西。双柳树胡同西口呢也有明显的进行指示牌，提醒这儿只能出不能进。 哎，那这么改造之后是不是行车会好一些、啊、 那个、单行线总比俩人错着肩膀进去的时候强多了、 嗯、 是不是、 哎、 单行线之后呢胡同也变这个顺畅了。接下来呢是湿化停车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的公示牌上看到哈，这条胡同一共画了46个路侧停车位。别小看这46个车位，车辆流动起来以后啊，这些停车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胡同停车难的问题。说以前最头疼的就是下班回家找车位，现在有正规车位当然好了，不过总体上车位还是比较少哈，还是希望能够更多。这是住在双柳树胡同呢里边的小刘说的哈，咱一步一步来呗，想辙是不是？下午来附近办事的张先生把车停在空档里边，他说以前这儿真不好找车位，什么时间来都不好找，今天来了发现嘿有正规车位了。那么记者从南华东街北口一直步行到了双柳树胡同西口，一路上发现几乎所有的机动车啊都规规矩矩的停在道路右手一侧，这让胡同啊看起来比较井然有序。那非机动车和行人也有更多的通行空间。有一辆机动车没有停在车位上，而是停在了人行道上。记者走近一看，发现这辆车的驾驶车窗上被贴了那个违章停车的罚单。 哦，被贴条了。 哎，被贴条了。老王说啊，几乎在一夜之间，原来乱停的车位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大家都开始好好停车了，有少数不守规矩不遵守规矩的就应该罚。 嗯，今天我们说好几条新闻当中都提到了这种处罚或者罚款， 哎， 当然任何的罚款都不是目的， 嗯，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停车的意识。 是是是， 尤其是其实这个咱北京很多的胡同它确实比较窄， 嗯， 停车不太方便， 哎， 如果您方便绿色出行的话，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啊，也是挺鼓励大家绿色低碳环保出行的嘛。 哎，有人当然也给你出主意呢 啊， 出的都是馊主意。 什么呀？ 7498没辙，下班去扎李凯的车胎报仇去一下。 哎呀，这种不局气的事儿咱还是不能干， 这是违法的事儿。 嗯 啊， 你看昨天咱新闻当中又想起来，不是有一个修车店， 嗯， 人家来补胎的时候， 哎， 他那工人还拿那小针儿把人家那个胎多扎几个窟窿， 嗯， 这种事儿咱不能干啊，报复有别的方法。 哎， 不敢不敢不敢。 哎呀，想想想， 我很尊重李凯老师的 啊，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叫什么？爱的旋律说， 嗯， 我们家离这南华东街就特别近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个胡同里边的一些变化？ 可以跟我们说说哈。 哎， 1246说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朋友们吃自助餐的时候先挑什么吃啊？ 嗯， 他说选海鲜大龙虾呀，澳龙和帝王蟹呀。 嗯， 这 澳龙， 澳龙就是澳洲龙虾的意思， 澳大利亚那边， 澳大利亚。 哦， 嗯， 行行行，咱这我都分不出来澳龙啊，波士顿龙虾呀， 您都分不出来，我就更分不出来了。我只知道波士顿，不是美国的波士顿吗？ 就是有龙虾叫波士顿龙虾吧？ 哦，是叫波士顿龙虾， 啊， 但我不知道跟那地名有没有关系啊。 那澳大利亚龙虾， 那就是澳龙呗。 啊，小龙虾，它这个大小有区别。 嗯， 是吧？ 小龙虾那都是马小，就特小个的。 马小是以麻辣 小龙 虾啊。 行行行，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聊天。Osis 说，几年前去一个酒店的自助餐，看上平鱼了，特别新鲜。那厨师一条一条的煎，我是一条一条的等，一盘一盘的往嘴里放，老过瘾了。哎呀，咱们挑什么吃？挑平时自己舍不得买的吃。 嗯，就是挑点好的吃， 哎，是吧？这也挺好， 哎， 是吧？ 木子女子说，我们吃日料自助的时候， 嗯， 先吃生鱼片，喝点汤，然后就是海鲜清酒， 嗯， 最后再去吃点水果甜点、饮料、火锅。这个火锅烧烤自助肯定是先吃羊肉肉串， 嗯， 这个时候不能喝饮料，以烤肉、涮羊肉、肉串、烤海鲜为主， 嗯， 差不多了再去吃点水果和蔬菜， 嗯， 吃点甜点，喝点营养的汤或者是粥就可以了。也就这分您吃什么自助是吧，日料的自助和那火锅烧烤自助还不一样， 嗯，大的原则是先捡瓷实的后来溜缝的， 哎，差不多。 金豆子也是说，看是什么自助餐了，海鲜自助先捡贵的龙虾、鲍鱼、螃蟹、大虾、牛排、羊排吃，调料少放啊， 嗯， 别吃咸了。 哎， 尽量不喝店家的饮料，尤其是碳酸饮料、水果饮料、冰激凌，不管有没有起子，是吧？尽量都少吃。 嗯，尤其那碳酸饮料主要是容易打嗝，那气呀容易往上顶， 哎， 这不就是占咱肚子吗？ 是吧？ 当然，弯弯绕也说了，我觉得先吃海鲜，再吃肉，三吃蔬菜，四吃水果，这还标上一二三四了，人家， 哎， 如果还有肚子的话，五吃主食，哎，把主食放最后，少喝饮料，吃自己家做不了的菜蔬。 啊，你看我北京人特爱吃烤鸭， 嗯， 从来没在自助餐里边吃过烤鸭， 因为这烤鸭哪儿都能吃， 太占肚子， 是吧？一是占肚子， 啊， 二是也不一定非在自助馆子里吃。 是是是，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跟大家讲一个哥俩好的故事。 哎，哥俩好是什么呀？ 哥俩好啊，五魁首啊， 哇， 六六六啊。 我说的是胶，你怎么想都是一些划拳的东西呢？ 我要跟大家说这新闻还真跟喝酒有点关系。 哦，也划拳了。 您听听啊， 您说说看。 这12月20号晚上，在昌平区秦上路上，两位司机啊先后被交警查获了，因为涉嫌酒后驾车， 哎， 被带上了警车。你看是不是哥俩好五魁首来着？ 嗨， 哎，但是这俩人上了车之后呢，相视一笑，民警这就很好奇啊，你们俩还认识啊？ 嗯， 原来 他们俩刚刚同桌喝酒来着， 嗯， 现在又同时被查了。 合着这桌子俩人都喝酒，喝完酒还都开车， 哎，有点这个，哎呀，同时犯案的意思啊。 嗯、 最终啊，两个人是因为达到了醉驾的标准，同时被刑拘。 还都醉驾，没少喝呀，这是。 没少喝。12月20号晚上9点多，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夜查交警在秦上路上开展工作。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就进入到了民警的检查区域。民警经过初步检测，驾车的男子涉嫌酒后驾车。就在民警把这驾车男子李某带上警车，准备做进一步的呼气式酒精检测的时候，紧随其后又有一辆小货车的司机被民警查出了涉酒驾车，所以第二位驾车的男子曹某也被带上了警车。 你看看， 这俩人啊，同时做了一个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检测结果显示，两个人都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民警同志随即按照规定对两个人进行抽血检测， 就是超80了 啊。对吧，这是醉驾的那个线、 哎、 是吧、 嗯、 就在民警对两个人进行呼气式检测的过程当中，民警发现这俩人还挺熟络的，还开始打招呼聊上天了。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走这条路啊？啊，我走这条，我跟着你车就走这条路。 哎呀，这民警就说你们俩原来认识啊。原来这两个人不但是熟人好友、 啊、 而且当天晚上两个人还在昌平小汤山某饭馆同桌就餐饮酒来着，而且在饭后同时酒后驾车。经过对两 同时酒后驾车，行， 嗯，你说是不是挺奇葩的、 嗯、 对这两个人的血液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驾车人李某和曹某的酒精含量分别是每100毫升162.9毫克和每100毫升150.7毫克，都已经达到了刚才李凯老师说的醉酒驾车的标准。所以这两个人呢，也是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昌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拘役1到6个月，并处罚金、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 就这还哥俩好呢、 嗯、 这以后甭好别凑一块吃饭了， 这两个人一块铁窗泪去吧。 嗨，反正我们就是想说年底了哈，包括有一些自助餐他也提供酒水哈， 嗯， 您别觉得说呵，我进来了交了钱了，酒不能不喝、 嗯、 一定得占了这个便宜。 哎， 当然记住了，喝酒可以，但是别动车呀、 嗯、 对不对， 喝酒别开车。 哎，开车不喝酒。另外我们就是想说这个朋友之间真是互相帮助、 嗯、 没有这样互相不劝对方， 这算是损友是吧？ 醉驾损友有一首歌 是吧？ 啊， 您给我们唱两句。 不会，常听没唱过。 早晚让李凯老师在节目中一展歌喉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自助餐，先吃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 那河马说、哎：“我呀，主要是看啊，和谁一起吃要那个氛围。 嗯， 比如给爹妈就挑一些精巧的、清淡的、低糖低油的。”海鲜基本不选，自己吃不吃都不重要，一家人规规矩矩的，整整齐齐，牙口都不错，坐在一起吃什么都香。 哎，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饭就特别的快乐哈、 哎。 当然也要照顾一下同桌，比如老人和小朋友，他们的饮食会相对来说比较有讲究一些，自助餐就更不能随便吃。 当然，大部分的自助餐好像都没有专门给老人和小朋友太多的一些照顾。 我倒是看见过，就是有老人去吃自助餐，但是自助餐馆里小朋友真的挺少的。我就在想啊，消费者是不是觉得小朋友反正也吃不回本儿，就很少带家里小朋友去吃。就比如我问李凯老师，您带您家那个老大老二去吃过自助餐吗？ 吃过呀、啊、 那 小孩，我们家老二不要钱、 哦、 老大便宜 啊 我们家老大特别能吃，能占出我一日量来。 嚯、 啊、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反正总之人家吃不亏， 挺好、 嗯、 遗传基因挺好啊， 是吧。 渔人老宋说，我一哥们儿年轻的时候在自助餐馆不仅吃了羊肉，还吃了6盘烤鸭，临走的时候还吃了俩荷包蛋，好胃口。 可以啊， 好胃口是不是？ 哎，过去有一些那时候人家不讲究，就是又说这个起子这个事儿哈。 嗯， 我们单位原来有一小饭馆自助，自助完了之后呢，吃完了之后你知道吧， 嗯， 真吃不动了，一定要服务员，服务员拿俩起子来，拿一起子把两瓶饮料打开，打开之后插上插管，就那个饮料嘛， 吸 管，吸 管， 然后结账走人， 拿着饮料出去， 人家都把那盖儿都拿起子打开了吗？ 哦、 啊， 这就算您已经开封的食物就拿走，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的餐馆真的不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我那天尚未吃自助餐的时候，发现最后有两位女士 啊， 各拿了一瓶矿泉水， 嗯， 人想把那半瓶矿泉水拿走， 啊， 但是这个服务员说您最好在我们店里喝了， 啊， 按照我们的规定，所有的餐食是不能拿出去的， 连矿泉水都不行， 矿泉水都不行， 哎， 所以后来人就在店里又蹲。这不能浪费嘛，是吧？ 爽， 但它都是小瓶的矿泉水，还好， 啊， 还好。嗯， 有没有那种说不能浪费啊，浪费罚钱，然后就咬着牙把那盘都吃完了的那种？ 反正人家有一限额嘛，一般来说150克，你要稍微剩点那皮儿啊、下脚料啊，还能说得过去。嗯，但是主食尽量别剩吧，是吧？ 反正就在这儿，我们就是说，但凡有的时候，我反正觉得认就认了吧。 嗯， 啊， 就罚了吧， 下回别干这样的事儿，不然吃坏肚子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也算是长个教训。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吃自助餐先挑什么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 刚刚呢说俩酒驾的哥俩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疯狂扎堵车的事儿。二十一号晚上10点半，记者跟随北京市交管局这个通州交通支队交警一查，在前往九棵树这个一个路段和交警汇合的路上，一辆扎堵车疾驰而过。要说这扎堵车司机那开的是相当溜啊， 嗯， 首先一边摁着喇叭一边违规从非机动车道超车，就是不光超车我还要摁喇叭， 挺狂的 是吧，严重影响道路的正常行驶。遇见红灯的时候，这扎堵车非但没有减速，还加速冲了过去。你说这多悬，这万一他闯红灯人家正常行驶发生车祸多悬， 要么叫他疯狂扎堵车呢。 这辆疯狂的扎堵车最终是在九州路大渡社段被交警这个拦截下来。 嗯， 这你们家那片我也不太熟哈。这个通州交通支队的这个警长啊，崔警长先来到这个大扎堵车，还是个挂车 啊， 就是带斗的， 嗯， 后边还带一头，带一斗，一眼就看出这辆车首先悬挂的车牌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本来大车呢应该是那种黄底黑字儿的牌照，对吧？ 嗯， 现如今只剩黄底了， 黑字儿呢，啊， 黑字儿像被人抹去了，只留下一个黄色的铁板 哟。 人家崔警长用手一拧这个固封的螺丝， 嗯， 这牌子就被摘下来了。这牌子怎么回事啊？这大挂车司机还故作镇静，哎呀，经常装卸货，时间长了字儿被磨掉了，螺丝也松了。这个崔警长就招呼其他交警，来来来，上车里边查查。没出三分钟就翻出了一块崭新的牌子。 嗯， 这个疯狂扎堵车还存在着号码不清晰的违法问题。司机狡辩说，这装卸车的时候不是把那字儿磨了吗？但是奇怪的是，车牌上的字母啊、数字啊非常清晰，只有开头还是个外地牌照，干 江西， 啊，哎，这被磨掉了，这你都知道。 这初中地理学的， 你不是在井冈山待了好久吗？ 对，也去井冈山待过一段时间。 那是这个字母吗？这个字头吗？ 是吧？ 哎， 我们在 山里 待着， 没见着车， 没见着车， 也没吃过自助餐。反正总之在那儿就没注意过。行，不管怎么说，就关键只磨前面那怎么回事啊？难道你这装卸物都顺着那个字儿来回来去跟那儿磨吗？扎堵司机这会儿哑口无言了。本来悬挂车辆号牌的尾部哈，就是车辆尾部的号牌，往上一移动就大概有一拳的距离，导致啊交通摄像头在高点拍摄的时候，这车牌子就被车厢挡住了。那么这辆扎堵车除了违法驶入非机动车道，刚才提到了闯红灯、故意污损号牌之外，同时还存在着没粘贴反光条、没按规定安装保险杠的违法行为。 哎，这违法行为真不少。 不仅如此，不算这次哈，五项违法行为，这辆扎堵车还有8项被摄像头拍下的违法行为。 嗯， 尽管刚才不是说车牌没拍下来吗？ 嗯， 还有被拍下来的8回呢。反正这个最终这位驾驶疯狂扎堵车的司机，总共被罚款1000块钱，驾驶证扣18分。 这还不够扣的呢。 回炉完了之后，哎，上来先来六份啊。当天晚上的夜查持续到凌晨两点多，那么近一共查处了这个各类违法161笔啊，查获醉酒驾车一起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疯狂渣土车，这确实是应该严管， 这司机就赶紧认罚吧。 而且还得应该能够降级，就是这种首先那个驾照啊，就是首先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毕竟您那车体量大，一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一定非常惨烈， 就是它的安全隐患是很大的， 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哈。千万千万咱遵守交通规则，绝大多数大车司机都是好的，但是也架不住那几个坏了一锅粥的，是吧？然后呢，让我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出行的安全受到一些威胁，所以呢，有关的教育，有关的处罚真得跟得上。 最后再来说一马大哈的事儿。 哎，您说。 还是在12月20号下午4点多，首都机场西航站区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的报警，说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前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这个背包呢还无人认领。民警检查之后发现，嚯，这里面装的东西可值钱呀。2台索尼专业相机， 嚯， 有机身，还有7枚镜头，这总价价值不菲， 这个没辙收啊。 大家都知道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啊，这是一个 玩笑 话。他说的就是这些专业的摄影器材非常贵，很 烧 钱。 哎， 这民警一看，这到底谁的包啊，赶紧开展走访调查。经过询问周边人员得知，一位留有长发戴眼镜的男旅客可能是相机包的主人。您看这形象，我一描述是不是有点艺术家的气质？这民警立刻通知了航站楼里的执勤警力，寻找有类似特征的旅客。这个同志你好，我是机场的民警，请问您有行李丢失吗？没有，谢谢你警察同志。在 这哪有这么说的，没有啊，谢谢警察，您多费心，不是我啊，挂了就这样。 你这个听着有点心虚呢，怎么？ 这哪儿心虚啊？ 反正我这是 正派。警察找你，能少说话就少说话。 咱俩就是属于我是朱时茂那种，您是陈佩斯那种。就是我吧，就是不管怎么形容呢，都像是个正派角色，是不是？从声音形象上来说， 来， 甭管怎么说吧，就是一片大海捞针啊。 你脖子怎么了？ 然后我脖子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以为我这角度看有点歪，没事，继续。 这。大海捞针下，民警发现了一名疑似的旅客。经过询问，这旅客也说，我自己没丢失任何物品呀。但是民警经过调取大量公共区域的视频，就发现相机包啊是由乘坐白色轿车抵达，几位同行旅客遗忘在10号门前的。随后民警就联系到了驾车司机和乘客，最终确认这相机包就是此前民警询问过的那位长发男子所有。 就是他不承认，说自己没丢的。 就说谢谢你警察同志， 哦， 我没丢啊，因为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特别多，民警初次询问的时候，几个人都没发现行李丢了，都以为别人管着呢。这就是大家经常在出游的时候发现少带一东西，哎，互相问家人带没带，后来发现大家都没带。 嗨， 这长发的男子姓张，要说还真是搞艺术的，人家是一位摄影师啊。他告诉民警，相机和镜头是他和同伴工作的器材，总价值在10万块钱左右。他们这次乘坐飞机准备去外地拍摄纪录片，如果这两个相机和7个镜头丢了，不仅财产损失重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他那相机不是有存储卡吗？那个原片就会遗失，导致之前的工作前功尽弃， 白拍了。 几位同行者出示了相关的凭证，民警确认无误之后啊，就把这相机包归还给了他们。 哎， 那么在12月23号，张先生也就是那个摄影师哈，向首都机场西航站区的派出所寄来了一面锦旗，表示了感谢。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丢包啊，再加上有点丢人，你就会发现没有，马大哈。 哎，就提醒大家出门几个包几个孩子一定看管好。 反正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这个别心太大，而且这个互相配合那时候真得是积极补位。对吧？这个谁没看住是互相补位。 尤其是拍纪录片啊，说是在这个确实精力耗费特别大，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反正大家看好自己的行李吧。顺便预告一下， 给你30秒做广告。 这周六啊，我们也采访了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人生一串的导演。 什么什么什么导演？ 生一串吃烤串，也和吃有关啊，也和纪录片有关。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吧，周末活力派 啊。吃烤串先吃什么串？ 什么好吃吃什么串，我就先吃个羊肉串吧，再来俩鸡翅。 也没见过什么好吃的 腰子，留给您。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自助餐啊，先吃什么？ 我还真听说两种，就是挺有地域特色的串儿。 你悠着说啊 ，C 皮。 那你悠着说，我先跟你说。 对， 啊、 我就想考考大家嘛、 啊、 ，C 皮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到底是什么？你周末的时候揭晓谜底吗？ 我忘了揭没揭晓了。哎，甭说别的，大家一定发现今天的节目还挺欢乐的。我突然发现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我参与大城小事节目一周年的纪念日。 哦，去年的今天。 去年的今天我第一次来上大城小事这节目、 嗯、 第一次发现怎么还有这样的搭档啊。 这一年之后收获不小。 哎呀，好像没什么长进，按照今天的节目表现来看。 大家如果对这一年美哲的表现啊，然后对他的感悟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听众官方微信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十个字的微信号后台留言，因为一会儿我们聊天室就关门了。 哎，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吃自助餐哈。 嗯， 先吃什么？弯弯绕说，我就是大客车司机，对开车还是有敬畏之心，遵纪守法，平安一生。我特别同意您这样的说法哈、 嗯、 当然了，对于不管是大客车还是大货车，都应该跟您一样有敬畏之心。 没错，咱都得上路守规矩。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跟我们聊了聊吃自助餐该怎么吃 啊。您说 不吃草的牛就说了，你看人家不吃草、 嗯、 咱们听听人怎么吃肉哈、 嗯、 他说啊，这个八寸的盘子，第一二盘先吃时下最贵的海鲜，第三四盘再吃最贵的烧烤或者是牛羊肉鸡肉、 嗯、 第五盘吃特色主食加上炒饭炒粉，第六盘吃炸品，第七盘品尝鲜汤，第八盘吃各色的冰激凌、 嗯、 绝对不喝饮料，不喝酒水，不碰糕点蛋糕，绝对不看水果果冻、 嗯、 这样啊，我觉得人家觉得300块钱以下的自助餐应该能够保本儿、 嗯。哎，你一个让我今天问你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算数的问题啊、 哎、 那您赶紧问。 八寸的盘子一共八盘是64寸吗？来，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呢是由我们音视频同步播出的啊、 嗯、 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这期节目。 您这问题我明天答啊。 哎，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 2021， 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青花瓷罐滚着麦芽。